起来，我打一碗凉菜一袋，我肯定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 好啦，又返嚟呢个北上频道，应该係11月2号嘅北上频道，我哋又改咗喺11月3号啦。 何解咁样呢？ 一早又通知咗大家，咁啊会延迟一日，咁啊何解咁样，我諗就都唔使点解释㗎啦。 因为 係啊，因为 Record 先嘅资源有限啦，全民全台总动员啦。 係啊， 咁啊真係喎， 係全台总动员。咁啊昨晚呢就喺呢个九龙展贸中心啦，咁呢就做咗一个寸到尽嘅 show， 咁我哋终于都成功完成咗呢个 一次创举啦。 创举嚟㗎，对我嚟讲係创举嚟㗎。咁、我哋都好开心，就係众志成城之下啦，咁我哋就真係做一件事出嚟啦。咁呢个係我谂即係大家应该都好开心。 係好感动 㗎。係啊，咁啊都係阿冯总同阿迪总带领之下，咁 我哋。专业咁讲。 係啦，冯总有咩 系啦，因为唔系分子，因为网点就系之前录咗嘅，因为好似杰斯所讲咧，就全民皆兵啦，所以我哋都净系一个即系、就是、辛苦北上频道就影响少少， 系啊， 其他节目原步如常嘅， 咪住先， 咁所以咧， 我解释下先，因为。冷血時報都係要停， 唔好意思，係係係 最辛苦嗰兩條友咧，即係唔係我同阿碌喎， 係 阿姚尊同埋阿的咧，佢哋要負搞呢壇 show， 所以咧我哋星期二冇錄到冷血時報。 咁所以咧網點都冇冇講到嗰個 show 啦，呢度借少少時間啦，就好似其實即係要多謝曬咁多位兄弟妹嘅幫手啦，因為即係全部都本來好感動，就係見到所有人其實即係真係拉曬過嚟幫手，係嘛？即係本來全部喂做主持、做嘉賓，全部過嚟幫手咁樣。咁當然嘅幾位主角啦，即係姚尊啦、大師啦，同埋張 Sir 啦，即係無言感激嘅。 尋寶嚟嘅張 Sir， 我想聽。 尋晚咧就好多我哋都陸陸續續有多相 po 曬 Facebook 整理緊，仲整理緊。 好多網友都會見到我哋彩排啊，或者後。后台啊，等等啊，或者即系见到，同埋见到我哋好多啲工作人员啊，咁、甚至有啲网友就话点解而家先发现 Red 搞咁多女嘅咁样， 唔关事，有啲女请翻嚟。 其实我都唔知嘅，大佬， 有部分请翻嚟嘅， 咁都系着晒 Red 先嘅制服。OK， 咁 而家希望唔着啦。 有啲义工啦、有啲吓、有啲就系、是、 呢、這个好重要性啊。 亦都有啲其实系每一次有 function 咧，都会见到嗰啲。靚女就出嚟， 即係呢個個 無端端出嚟喎， 個台勢開始上緊啦，即係多女 啊！我哋所以我哋好中意搞 function， 因為搞 function 咧個先會見到啲靚女， 即係以後都要搞啦。 即係啲啊曼玉啊、楚紅啊、淑晶啊咁樣咧就會出曬嚟。 係啦，咁啊，然後有如果冇去到嘅網友啦，如果見到啲相都已經見到好開心啦。咁啊，但係就有啲網友就問會唔會話？即係會唔會再嚟多次？再嗱呢個喂，先借少少時間講嘅。因為咧係我做樣嘢嚟，因為咧就之後事後知道翻咧，你啲咁嘅財經數咧就例牌有人喺出邊咧就去問你攞資料㗎啦。嗱、完全嗰啲唔係我哋嘅工作人員嚟嘅。 OK， 咁因為咧我聽聞啦，就已經有工作人員，即係嗰邊有冒充我哋嘅人員，就係話。姚尊同大师下次已经决定咗开 show 噶啦，就会会展嘅，系咩？可以系咩？系咩？嗱，嗰啲 即系会有啲咁嘅嘢， 全部都系 问咗经理人我哋咩啊？ 唔排除，真系可能，但我哋呢一刻我哋完全 即系香港都有山寨嘢， 系啦， 即系大师同姚尊都唔知嘅， 系啦， 冇嘢。 即系下次嗰个咪就系嗰个姚尊咪就阿刁文牛咯， 系啦， 大师就系杰斯，系咯，佢寻晚扮咗次俾你睇， 扮咗一次啦。 山寨嗰个其实嚟紧下月搞嘅。 咁啊，第二样咧就系好多谢啲入场观众啦，好准时，即系睇 show 经验咧，哇，真系。八点前已经坐， 犀利， 八九成 有网友系四点钟已经嚟到啊！ 咁就有啲好多前面排晒蛇饼啦，因为 九展就要逼我哋咧，就七点钟到咧就要放， 系啦， 开始排队啦，嗰啲人 真唔得噶嘛，你要啲人坐成个钟头。咁但系其实我谂大家嘅心态就系想霸个靓位啦， 系啦，咁啊，所以同嗰啲都讲声又唔好意思啦，好感激你哋啦。咁啊，如果你有啲咩意见咧，对个 show 咧，迟啲可能会有途径，即系想问翻你哋，对于我哋有啲咩睇法啦。咁啊，阵间再即系你哋可以再反映下咯。 系咁啊，有网友啊咁样嘅，寻晚都有睇嘅，搬到审啊。阿沈搬奴上，咁佢就话 Greg 搞今次串到尽咧就搞得好好，咁希望有下次啦。佢话另外咧就有两个要求， 系 一系咧就系开一第一个咧就系开 show 时嗰个片段咧。 就希望可以稍後放返上嚟啊，即係譬如上放返上 YouTube 啊，就俾大家回味一下啦，因為好大家冇睇過 show 就唔知道㗎，咁其實開頭有一段短片嘅，咁點樣好鬼好笑， 度咗好耐， 度咗好耐，好搞笑。咁啊，所以呢個就等阿馮總去再安排啦。第二點咧就係佢話，可唔可以咧 po 曬 Eugene 咧選特首政綱全文咧出嚟？咁呢個係另外一個， 又諗諗，係 全場拍曬手掌嘅，即係一個get 位嚟嘅，好好笑。即係佢唔講嘅時候係冇人發現，係 啊， 有乜嘢嘅 秘密密碼， 秘密有啲密碼入邊嘅，咁啊好 睇到啦，一出嚟睇到 咯。咁啊，所以尋晚好過癮嘅，即係成個 show 我諗亦都即係我諗同達到我自己嘅要求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Rega 都成年啦，咁其實嘅當係一個好大型嘅網聚，咁其實嚟到嘅人，即係除咗啲嘉賓之外，其實好多大部分都係即係 Rega 嘅聽眾啦。咁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係我哋同聽眾一個好好嘅交流嚟。 咁啊，又要多謝大師預尊，就即係提出一個機會就俾啊，我哋嘅終於都隱藏多時嘅神秘中場節目咧嘅曝光咗啦。 哦，係啊，係啊，係 啊，我哋之前都冇人講啊， 粉墨登場， 刁文流嘅 真係好好笑。 我哋就中間就同阿刁文流就穿插咗， 穿咗啦，喺佢小休嗰時咁樣。 係 啊，一開頭咧，佢話就搞呢個 show 幾爛嘅，其實我 同阿耀尊講嘅先，喂，你係搞個 show 啊？喂，俾15分鐘俾我哋玩下先啦，啊，俾我哋俾何乃傑斯操下，睇下下次我哋搞唔搞到啊咁樣。咁啊， 嗱你自己一廂情願， 我一廂情願嘅咗喺度啦，咁跟住阿耀尊話 OK 咁樣，跟住佢嗰度佢又要問埋大師啦，咁問埋，通常都 OK 嘅啦，我哋鑊啊嘛，即係咧， 咁咧如果 just for fun 嘅， 如果冇嚟到網友就 miss 咗啦，就係阿傑斯同埋牛咧，又係犧牲式上啦，犧牲式上台， 有啊，已經有個撲街。拍咗幅相 咁啊，其實嗰段其中有個即係有好厚有含義嘅，即係就係話想譬如提出個打上前計劃啦。 係 咁啊，但係想同即係雖然嗰 part 就可能10分鐘咧，咁但係可以同即係如果有入場觀眾嘅網友講啦，即係牛同埋傑斯咧，咁啊之後就尤其是阿牛啦，哇幾我未試過溝女都冇咁重視啊！對於呢十分鐘，哇簡直係籌備咗幾耐。 我唔想講啦，之前嗰啲籌備嘅嘢我就唔想講啦。 係啊， 但即係識咗阿牛咁耐，冇見過阿牛。咁樣認真嘅， 認真好似搞婚禮。 首先我係想要多謝 sponsor， 犀利過結婚啊！屌你真 係。 邊個 sponsor 先？ 邊個？ 首先多謝 Rega 先，就贊助我對鞋啦，攤翻田嚟嘅大佬，話聽啫， 一世都未著過， 未著過，咁著翻嚟著過，咁樣趁翻個數啊嘛，一條著黑鞋啊嘛， 啱啱著啊，啱著啊嘛。 而家少夾腳，唔緊要。咁第二個又多謝阿馬榮成先生啦， 馬上 係送咗我件服裝啦，就係最突出嗰件嗰條。系戴咩人啦，嗰啲唔通啦，系咪先？啊， 即系个有空间俾你装到个假狗。 即系你要记住一样嘢，天下出版社咧就赞助 Rega 先个 show，OK？ 系，多谢马 荣成咧就赞助我服装 ，OK？ 你劲啲，你 要多谢马 Sir 啊！ 但系咧就有一个少少个瑕疵，就系马 Sir 冇到咯。 系咁， 好想喺你面前做翻个 show 俾你睇下。 星期六大把节目啊嘛。 系啊，大把节目 呢个可以原谅嘅，唔系可以体谅嘅，唔使原谅。咁但系但系都要多谢马 Sir 啦，因为马 Sir 系其中一个嘅成个 show 嘅 sponsor 啦。 唔系，天下出版社系 sponsor 啫吓，唔关马 Sir 事可能。 冇错， 系咯，但系我嗰條褲就係啦，即係咧。 咁我哋尋晚其實我哋就中間就人哋去廁所嘅時間，我哋兩個就出嚟就搞咗十分鐘鬆啲啦。咁跟住就其實主要都係其實最感動嘅係因為我哋都係有講過個北上嘅打上前啦。咁啊，尋晚其實又係喺你知啦 ，Rega 嘅其中一個精神就係我哋通常啲嘢都係好混亂之間進行嘅。咁啊，籌款亦都係其中一樣啦。尋晚其實都冇乜準備之下啦。咁啊喺散場嘅時候咧，就我哋有個籌款箱擺咗張台度。咁啊只係喺短短嘅幾分鐘，即係每個人散場都係經過嗰個出口，咁啊嗰個出口咧都會見到個籌款箱，咁好多人都擺錢入去。 即係要呢度要講，係你講先啦。 最後我哋好開心啦，籌到一個幾可觀嘅數字， 係 12,920蚊港幣。 最感動 係100蚊人民幣，咁啊好開心啊！ 真係最感動咧，就係因為好似傑斯所講，其實我哋冇預期，因為呢個話當然唔會圈蚊奪主啦，即 係 呢個只不過就諗住推廣一下，咁但係我哋都冇諗過話，但係去到後邊，即係譬如我哋散場。嗰時出退啦，我就出退快，就竟然有情況就係好多觀眾咧，就係、是、我諗隔幾個就已經會捐少少落咗籌佢個抽獎箱嗰度，咁即係。 又係我之前嘅諗法就係話，唔係要唔係話要好多人捐好多錢，多數無區，而係好見到好多人都係認同呢個咁嘅計劃啦。跟住去到後邊咧，我哋就真係咁係咁多謝，不斷咁多謝，不斷咁有人去捐。 不斷有好多多萬嘅觀眾啦，就走嚟講叫我哋繼續努力嘅。 係啊，好多謝， 係啊，仲有阿刁民牛就揸住個箱啦。 哇！佢係啦，即刻又上身啦， 因為我捐到啊，因為我捐到啦。如果我哋唔行出去揸住個箱咧，啲人就未必。肯入嘅，咁我一 唔係你未 謝幕咧， 唔係咁講，係未必見到個箱， 係啊， 即係你揸住咁，你即係有個咁樣衰人揸住，即係就會比較當眼少少， 係啦，咁樣啦， 即係會好啲。唔 係，我眼見有啲人咧係行出咗去， 翻翻轉頭㗎，好多 係 啊，所以 真係 冇 頂啊呢啲， 好鬼突， 因為見到就即係譬如你同嗰啲。系唔讲， 即系其实系我哋做得唔好啊。其实嗰晚，其实寻晚可能筹到十万八万噶，咁但系因为我完全又冇嗰个筹款嘅 mechanics 噶，即系又有少少即兴咁样啦。因为嗰个捐款箱 其实抽奖箱， 抽奖箱嚟噶嘛，我都唔想踢爆咁，都要讲啊。即系呢啲就系 Red 假精神啦，即系阿的哥做嘢就系咁噶啦嘛。咁所以我哋冇所谓啊。咁但系咁我喺一个完全冇准备之下，咁我哋竟然都有筹到12,000+，咁所以 系 好开心咯。 我就听到。有啲觀眾就話：，個箱喺邊咧？想捐錢，咁哇就真 係 好。 係啊，咁同埋即係我哋話曬，我同阿刁文侯係即係都要講聲少少道歉嘅，因為我哋都係騎劫咗阿大師同阿耀尊個 show 啦。 你咁樣做咩？ 唔係要嘅，我覺得禮貌上要啫。唔係，所以咁樣咯。嚟緊咧嗱，我哋應該要答謝翻兩位。 做翻個 show， 揾佢。 我哋應該就係嚟緊嗰集嘅今日講古仔咧，就刁文侯做噶啦。咁然之後咧，就下禮拜五晚咧，嗰個做完足球頻道咧，我就會做。埋先打到嚟嘅， 唔係啊！我嗰個概念就係咁樣， 等佢兩個休息日咯。 即係我哋嗰個概念就咁嘅，即係咧，你哋俾$250嘅會員啦，280嘅非會員啦，去睇個 show 咧，就係睇耀尊同大師啫嘛。咁係冇包我同阿傑斯入去噶嘛？咁我哋喺中間做嗰15分鐘，咁籌到唔好籌到啦，打上咗皮靚嘢，咁都應該咁嘛？ 我知，我尊重你呢種老鳳， 老鳳嘅態度，明 你不嬲都係咁噶啦， 係咪？不嬲都係咁噶啦，我哋。 我同你唔係嘅，但係 你係 嘅 ，OK。 我哋兩個角度嚟噶嘛，我尊重你呢種睇法嘅。 我俾人屌嗰個咧就係我咯，俾人讚嗰個咪佢咯，冇辦法㗎，咁係咁啲角色扮演嚟㗎嘛。 我比較虛偽啫， 咁係我比較賤格啫，冇辦法。OK。 係咁啊，陣間有冇時間睇下將阿牛或者傑斯嗰啲相啊？我哋因為其實未。處理 我哋好多相未鋪曬， 未完全未， 完全因為今日都仲係，我哋而家仲喺一個混沌嘅狀態裏邊，即係而家係星期日嘅晏晝，啱啱瞓醒，又好攰，因為尋晚我哋仲 睇波， 有少少嚇睇波啦，睇波又兼慶功咁樣， 同埋賽後檢討啦， 賽後檢討啦，咁所以我哋尋晚都搞差唔多天光。 係最後我就即係我想講多句就係話呢個蘇姿好開心就係話，好似傑斯所講啦，即係因為。喺度真係譬如買飛睇呢啲 show 嗰筆聽眾同聽網台嗰個受眾，可能個落差我哋計算唔到嘅。 嗯、 即係你會唔會可能譬如我哋覺得喺網台玩得好開心嘅一啲笑位呀，或者去得好盡嘅一啲嘢。出到佢都叫做咩大場面啦，佢哋會受唔受呢咁樣？咁但如果譬如大家係覺得 OK 嘅，咁我哋咪繼續將呢種網絡嘅嗰種惡搞精神，其實都好惡搞啦，今次都咪即係如果希望可以繼續喺呢個平台，喺個咁沉悶嘅香港嘅文化社會度，即係有啲帶來啲 係啦，需要即係因為喺今時今日即係香港嘅大氣電波亦都即係又幫唔到你發聲或者。即係唔好話正唔正義、公唔公義先啦，有好多嘢你自己想講嘅嘢，又發覺好似冇人幫你講得出，咁我都所以話點解成日講，成日都提住網台嗰種珍貴，然之後跟住就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少少嘅網台啦， 細台 之後有時我哋都會即係我哋都好珍惜呢啲機會，可以將可以有一個唔同嘅 platform， 跟住俾我哋嘅聲音又走出去，其實係好好嘅，因為嗰個互動咧又同網台唔同，互動就是、即係網台可能。喺啲網台嘅節目就係每一個禮拜聽你一次，咁然之後你又要等翻喺 Facebook 嘅 feedback 啊等等。但係譬如話你做一個咁嘅 show 咧，其實好多嘢 好 即時嘅 response 嚟， 冇錯。 即係譬如就算我同阿牛、刁文牛短短十幾分鐘，咁其實 加咗做到嘢啦， 呢一日到 唔夠24小時，24小時多啲啦。即係已經有啲網友就哦、啊、原來刁民咁嘅樣喎， 咁靚仔喎， 係啊，好靚仔。 原來傑斯咁英明神武喎，真係揾出喎，咁即係都話好咧，即係好過癮。 呢個亦都係， 呢個亦都係明白嘅，因為以前我哋都係聽收音機長大，有陣時譬如話喂，聽住一啲好鍾意嘅 DJ， 跟住之後話見到佢真人，你會有另外一個感覺。咁呢個係。明白理解，就是、好過癮嘅。 係啊，即係好似傑斯所講，唔好話啲節目啦，譬如講正講財經嘅 show， 即係其實帶翻睇本長喎，嗱真係好多網友已經買唔到，所以本長 真係值錢啊！ 即係都提及過，就係話好多。即係你話啲好好分析性、學術性嘅，姚尊大師得唔得咧？一定得。咁、但係佢兩個點解今次即係俾個機會，即係譬如 Reggae 先去承辦，就係話可能其他嘅平台佢都唔係做唔到，但係如果有咁嘅機會，不如試一個另類別開生面嘅財經嘅咁樣嘅一個數。 我尋日咧嗱，即係有去嘅聽眾，然之後有聽我呢個節目，我都講下啦。即係我呢樣嘢咧，就係我稍為嫌係不足嘅。 哦 ，OK， 我係覺得係。聽眾方面比較我覺得下次嚟再有機會大家一齊玩咧， 係、 放開少少， 再玩， 冇咁內斂， 係。 譬如話， 未適應啊！你見到多少時候？ 大家會揸住本長行咧， 係、 即係然之後散一場，唔好走咁快啊！ 啊， 即係好多人散得好快嘅，其實。咁呢個我諗佢可能冇諗到，其實你可以喺度喂等啦、啊。等阿 Eugene 同阿大師出嚟簽翻名。 喂，咁啊冇，唔係要交場 嘅嚇，唔係即係門口啊， 喺 門口出邊啊。即係我覺得喂，如果下次再有機會，唔知邊個搞嘅時候， 係 其實大家可以玩得放啲，即係唔使走得咁快嘅。個 party 係可以繼續喺度玩落去，玩到 個問題喺我哋度啊嘛。 係啊，其實我哋問題嘅。 十五分鐘咪冇啲人去唔得廁，冇去廁所，咁佢而家要焗要去㗎啦。 喺你度啫，喺你度。我一個講散場啊，講中場咩而家？ 散場咪要去廁所咯，變咗。明白啦，我哋嘅問題嚟噶。 因為嗰本長安其實係真係又一本係好珍貴嘅， 值得留念啊 嘅留念嘅一個禮物啦。 嗯， 即係做得好好嘅，其實嗰本嘢。 好，最後多謝大家嘅支持啦。 多謝啦，多謝曬。咁啊，希望跟住仲有機會啦。咁啊，今日咧其實就唔見咗個人嘅。咁啊，嗰個人就叫阿的哥啦。 佢犀利。 咁啊，的哥真係犀利。 佢嘅拉客 係另外一個即係人物嚟嘅，真係人物嚟嘅。即係我覺得就係。啊！尋日咧，你如果我哋即係我哋好多工作人員咧， 都走曬。 晏晝嘅時候都會見到咧，就係、喺個後台度咧有個行李箱嘅。咁個行李箱咧嚇係 唔係藏屍嘅？ 係就唔係裝住啲同個 show 有關 嘅， 係某個人咧就即係 走嚟一做 show 即刻走路。 係啊， 咁個就係的啦。 係啦， 嚇咁啊的啊去咗邊咧？今日 拉客 嚇，咁啊的咧就係去咗 拉客。 喂，你診翻我死唔死啊？係拉客， 係拉撒， 係拉撒。OK， 真係嗰個拉撒。 係喎， 咁而家就喺西藏。咁我哋啱啱做節目嘅同時咧，佢就打電話嚟啦。咁我好開心話俾你。哇！到咗啦， 到咗啦， 感覺好良好喎，即係成個温兆倫咁樣，呢個好正啊！呢度即係我國家嚟嘅，即係咁樣啊！ 即係見到啊，班禪二世啦，已經啊，喺度做呢個五體投地大 戰。唔係喎，唔係先。如果通常佢對白話，我而家覺得好好，即係感覺好似自己國家，佢咪俾佢挾持緊其實。 係啦，唔係佢，我問過佢嘅，我問過佢，我話點解你要咁趕咧？即係點解我咁趕去旅？咁佢俾個理由我咧，就係真係好得意咁，佢就話。哇！做咁辛苦去減壓啊嘛，咁我哋要高原地 減氣壓，減氣壓，OK， 即係講唔通㗎，大佬。咁所以我哋好擔心佢嘅，即係就尋日我同佢千叮萬囑，我話嗱，你去到咧。你喺即係未死之前，即係打個電話翻嚟，有咩遺言就要講低啦。即 係 咁咪好乖嘅，其實啱啱就打個電話翻嚟。 即係之前咧， 咁起碼即係如果有咩事嘅時候，我都聽過，我都同佢通過一次電話嘅。 阿的總又可能話佢拉客嗰時候咧，我就同佢講。你咪撚去啦，高山症仆街冇氧氣㗎，食咁撚多煙咁樣，咁啊 佢冇事喎， 佢冇事喎， 而家冇事喎， 梗係啦，通常啲病發嗰啲咧，嚇艾滋病都七年 嘅，回光返照， 隱藏嚟㗎，係咪先？ 係啊， 即係我係驚佢翻唔到嚟㗎， 冇事㗎， 我驚佢翻唔到嚟㗎， 係 咪先？真係唔出奇啦， 咪算係咁啦，即係有幾可。佢係搞 show 之後走佬，唔係之前走佬，好有品啊！ 走 啦， 係啊， 都仲得啦，你睇傑斯啲老細 進步咗， 出糧之前走佬 咯，進步咗啦， 好有品啊！ 的哥已經咁，但係其實我唔知啊，等阿的哥自己翻嚟再解釋下點解佢會去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又同啊？即係 話 係咪維吾爾族嗰啲大會啊， 啲女啦，搞姜 毒 嚇， 搞姜 毒撞毒，佢最多都係搞啲姜女嘅啫。你唔好睇佢咁樣巴閉。 唔係啊，佢港獨男嚟㗎嘛。 佢係借 借意去搞下姜毒嘅， 識女仔 ，OK， 嚇咁啊，所以就係啦，即係過咗去嗰邊啦。 睇下嗰邊有冇啲網台啦， 唔知咩事啦， 喺嗰度就攞啲雪山獅子旗過嚟搖下先啦。 唔係，即係好令人猜測啊嘛！你啱啱呢個禮拜一係咪喺天安門啊發生咗單嘢，咁然之後跟住阿的哥就話要去西藏， 係 咁呢啲誒， 其實你冇 精神領袖咧， 你有冇去過拉薩？ 我真係冇去過拉薩嘅，我冇去過拉薩，我就係話，即係我人生其中一個遺憾啦，因為我覺得我唔知我健康符唔符合到啊，咁我就二十幾年前已經話去啦，去亦都係去唔到嘅，咁跟住然之後就 都少有內地嘅神州嘅地方，你呢個地方你未接觸過。 我個年代去咧就同而家唔同嘅，如果你係再早多十零廿年前咧，就你一定要去到昌都咧停低咗，再攞張入藏紙，然之後再入咗去。咁而家就開放好多啦，因為即係呢個稍後亦都等阿的翻嚟，我哋再證實一下啦。即係我哋聽講嗰度已經有 KTV 啊，有木竹啊，咁所以已經唔需要藏紙㗎啦，大佬係咪先？ 唔係以前就一定係坐呢個火車去㗎嘛，講真，即係我 有好多都係。 我聽人講咧就話咧。你坐火車好過坐飛機㗎嘛，因為譬如 你慢慢適應 你一去到高原氣候，你一適應唔到你就掛柴㗎啦嘛。但係如果你坐火車咧，你就可以慢慢適應嗰個高原氣候。 你坐青藏鐵路咧，嗰個火車咧，最多個火車都有啲特別嘅設備嘅，有氧氣吸，有氧氣室嘅，即係如果你頂唔住嘅時候就可以。或者我唔知有冇碾撞啊，車入邊可能有埋 題外一話啦，好題外咧，就係咧，我突然醒起就係我哋有個。已經即係完咗第一季嘅節目《兩不壞》嘅第一集咧，個嘉賓咧 聽過， 就係佢用咗幾千蚊就去玩咗西藏，又玩轉一轉啦。咁大家即係如果佢因為佢啲經歷又幾得意，又唔係一般嘅旅遊節目佢講到嘅，即係譬如去西藏唱 K 啊。係 啊，我仲聽過證實咗㗎啦， 係真係神奇。 因為你可能會即係譬如揀翻隻。拒絕再換啊，無心睡眠嗰啲，睇唱完會唔會死嘅，係咪先？啲咩？係愛情陷阱啊嗰啲咧，即係咁你可以挑戰下自己幾好嘅呢個都係。 不過話時話的咧，好似幾捱得，因為嗰幾日咧，朝頭早就晨早喺會展啦，喺九展啦，跟住十一點阿的都仲未走啊，我走咗阿的都未走啊，你哋就仲走先添啦，係嘛？我走咗阿的都未走，跟住阿的就跟住轉頭就話，好似話去香港搭。車就去呢、這個福田。 尋晚嚇，哦係啊，尋晚跟住就我幫佢安排咗架車，就由呢個黃江就去白 雲機場。嚇，幾錢啊？ 半夜三點鐘嘅，我點知幾錢啊？六嚿到 咯，六百。 佢自己俾又唔係我幫佢俾，真係翻嚟問佢啦。咁然之後佢就坐飛機，咁然之後就晏晝今日已經到咗啦。咁啊，希望佢玩得開心啲啦。跟住然之後翻嚟 匯報下， 交翻一節。 一定要啦， 一節俾我哋。 阿的上拉薩， 即係包括女啊、食物啊，仲有就 係女嘅食物啦， 娛樂場所啊，仲有譬如話上唔上到網啊， 有冇股票炒啊， 風氣點樣啊， 白賴啊，有冇夢漫啊，咁啲嘢咧都要全部呢個同我哋交代一次。 冇錯， 班時係點個樣啊？係啦，啲咧嚇， 班時個女係點樣？ 班時 條女係點樣 ？OK OK， 班時可以結婚噶嘛 啊！呢個就 達賴 回教 可以，班時可以，好似係 印象告你啊！冇亂咁講啊！ 你知唔知西藏啲喇嘛可以結婚㗎？ 嚇！ 西藏啲喇嘛可以結婚㗎？ 係咩？ 係噶， 哦， 係啊！ 咁喇嘛老婆叫咩名啊？ 喇嘛嘅老婆咪叫喇嘛老婆咯？ 黐線啊！ 傑斯老婆係咪叫傑斯老婆啊？唔通叫阿墳中老婆唔係㗎嘛？ 好啦，開始我噏廢話啦。咁我哋就 嗱， 我哋講翻北京嗰單嘢啦。 喂，要 呢個禮拜一就 好想聽你點講，其實 撞天安門啊嘛。咁啊，好想听我点讲， 系啊， 不如听咗呢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铁柱点讲先啦。 好啊， 咁件事已经定性咗啦，10月31号已经定性咗，28号发生， 系 三日后定性。咁啊，官方嘅定性咧就系为一次有组织、有预谋嘅恐怖袭击。咁就系由呢啲盘踞喺中亚以及西亚地区嘅东突厥伊斯兰恐怖组织咧。就搞出嚟嘅，咁啊呢件事件嘅幕后指使者就係主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立嘅东伊运恐怖组织吓，係最策划嘅。咁佢话 东突伊斯兰运动啲乜鬼有场 运动恐怖组织啦， 咁 咁啊万铁柱就讲啦，佢就话当前嘅恐怖国际恐怖活动咧就处于一个活跃嘅上升期。咁佢话北京咧呢个暴力嘅恐怖袭击咧就係喺 一個咁樣嘅國際大背景之下發生嘅，中國政府呢就會更加堅決咁樣打擊呢個暴力恐怖犯罪。聽到佢講都知佢口硬無恥，即係共產黨就係咁樣。 唔 係， 我 永遠都將啲問題呢係話擺人哋度嘅，覺得自己係冇錯嘅。咁啊， 太悶啦呢、這個， 即 係 好撚冇意思嘅。咁但係我記得就星期二三，即係大概31號到，我見到牛嘅。咁啊，我哋大家就都做咗個，大家都做咗個估計嘅，即係未出呢、這個。官方嘅定性之前，咁阿牛就話一定係交通意外啦，講 唔係我講， 即係應或者係講，咁 因為咧，我講我解釋俾你啦，因為咧已經話咗有個新字頭啊嘛，嗰、那個車牌係，咁我已經知道係咩事㗎啦，我就話你講一定係汽車炸彈啊之如此類咁嘅嘢㗎啦，咁我但我就話咧，因為山東傳媒臨近啊。咁阿爺咧就唔會公布呢一單係恐怖襲擊嚟㗎啦，就我會估計阿爺咧就話係一個交通意外，咁啊，傑斯同我諗法唔同啦，佢話一定會阿爺會一定會講佢係恐怖襲擊，係啦。咁呢度我同阿傑斯就係出現分歧嘅。咁當然啦，最後又證明阿傑斯啱咗啦。 好少我中嘅，我成日都唔中嘅啲嘢，其實就 嗰啲啫 嚇。唔係好彩，唔係估波就多數唔中，呢啲我多數都中嘅。唔係，但其實唔係。 即係個 point 喺邊度？ 點解咧？牛點解你會覺得佢係 嗱？我 point 好簡單。即係山東傳媒近啦嘛，九號就嚟啦。 唔係因為 係咪先？而家要維穩啊，同埋乜嘢㗎啦？ 唔係，我點講啊？你要明白就係、是、其實共產黨都進步咗㗎。即係呢啲嘢其實以前一定會係好似你咁嘅諗法咯，收埋曬佢啊，支持佢。佢而家都冇將成個真相講俾你聽，但係佢會衡量一下用。出邊一個定性係對佢更加有利呢？ 係。 咁你話喂，講話係一單交通意外，第一，屌你講出嚟又係斬俾人笑㗎啦，你真係太過離譜啊嘛！因為你即係你咁樣塑化成個過程，即係唔似係一單交通意外。你一係就話嚟係醉駕嘅啫，都得嘅，都講得通嘅。但係更加有利嘅。梗係繼續懟呢個恐怖襲擊啦，懟呢啲東突 世界潮流， 懟呢個維吾爾族啦，因為咁樣係有利於佢個管治， 合乎國家利益啊！ 呢啲咪又係美國思維咯，即係我哋今日都會講嗰套咩乜嘢乜撚無聲嗰套嘢，嗰套嘢一嗰一陣先講啦，就係你成日喺度屌鳩美國，你自己咪又喺度學緊美國啲嘢，即係。因為咁樣係真係好方便管治㗎嘛，因為你譬如話喂你嗱有單咁嘅嘢定性咗係恐怖襲擊，我以後係咪可以加強對呢個維吾爾族嘅人嘅 管治 嘅管治啊？嗰、那個殖民式更加可以變本加厲，譬如話所有入京嘅新字牌嘅車 牌， 我全部要有監控嘅，或者所有呢個新疆人又好，或者你維吾爾族有人又好，東突厥人又好，全部入。一入到嚟中原，所謂中原，你所有電話受我監控乜乜乜，我大條道理去做啊嘛。咁所以我諗其實唔係太難解釋，即係譬如話你衡量過嗰個邊樣嘢對佢有利嘅，咁我覺得係你話佢一個恐怖襲擊會有利好多。 唔係，我成日覺得咧，佢可能會 冇乜問題嘅。山東傳媒 唔講呢單嘢，即係可能再當普通新聞報導完咗山東傳媒之後，你先至公佈呢個恐怖襲擊，其實都係可以 嘅。叻咗㗎啦，而家呢啲即係公關嘅嘢咧。 當然我好早我已經係預計咗呢場恐怖襲擊。 有乜問題啊？嗱，即係以前嘅呢啲係舊思維咯，共產黨舊思維。如果共產黨嘅新思維就覺得你諗深一層就明㗎。喂，如果我話佢係恐怖襲擊。我都係一個受害者嚟㗎嘛，有乜問題？ 咁 係 繼續可以打壓咯， 繼續可以 美國 方便打壓啫。其實呢、這個， 我覺得牛嗰個出發點係冇錯嘅，即係覺得因為三公傳媒，所以咧就想件新聞唔好俾人搞大太，但只不過咧就係我覺得而家調翻轉咧就係並唔係話佢唔即而係話佢如果咁講恐怖襲擊，佢反而啲人唔理即係我啲人就話我恐怖襲擊，唉你預你咁講㗎啦，反而冇人理。如果你話係交通意外嘅話咧，反而就係、是。咩车啊？点解会意外啊？会唔会我都揸住你架车啊？反而可能会再追问落去， 可能仲多、啊， 所以比较闷啲嘅答案嚟。 咁而家其实都一路追问落去，疑点重重嘅， 系 即系有好几个疑点嘅。 即系 首先而家又会调翻转啦。阿爷话嗱，即系又系咁讲咯。阿爷有阿爷嘅思维，我哋讲完啦。咁我哋自己睇呢啲咁嘅大陆新闻，亦都要有我哋嘅思维。咁我哋嘅思维其实系乜嘢咧？我哋原则有一个原则系永远。不变嘅就係、是、阿爺 讲乜嘢 你都唔好撚信 晒唔好信 晒。咁而家你就要调撚转啦你就要諗唔係你就要质疑佢啦究竟呢單嘢係唔係呢个即係、就是、恐怖襲擊呢 係咪應該係返返轉頭係球國嘅交通意外呢？ 其實係有一啲咁嘅問題喺度。係 好多係試車㗎。 有啊。 我講幾個質疑啦，我一個質疑先。 你講一個啊，等下你。 喺架車裏面話曾經揾到一條薑毒定撞毒撞到奇啊。 嗯。我以為你又揾到條殭屍啲。 咁啊，屍有啦，揾到啲奇刺㗎嘛。 係。 喂，大佬，你見到架車係燒成點啦？咁真 嗱，呢個阿牛都睇到仔細。 你點可以揾得到呢一條咁嘅奇刺呢？ 係。 仲有，佢除咗呢度咧有個新字牌嘅車牌之外咧，喺車入面都仲揾發現到有兩三個新字頭嘅車牌噶噃。OK， 嗱，如果燒到咁，首先一條旗同埋車牌理論上都已經燒完啦。OK， 但如果佢係有假車牌嘅，佢點解要用新字頭嘅咁招搖嘅車牌咧？佢點解唔用京字頭嘅咧？係咪有質疑喺度㗎？講真，唔係冇質疑㗎。講真 ，OK。 先講個車牌啦。個車牌係的而且確呢揾到嗰部車入面有三個牌照嘅。咁、即係呢其實 三個新字頭嘅車牌。 你喺北京呢通常你有多過一個牌照嘅嗰啲車呢其實呢就即係好似廣東省啲中港車咁㗎嘛。 係換牌。 係啦、有兩個牌啦。咁喺北京呢話俾你聽通常都係一啲機構單位呢先、會有啲車呢 係 會有多過一個以上嘅牌子， 一部車，單車 即係 FBI 啊！ 所以嗰部車係值得懷疑嘅。嗰部吉寶，嗰部 SUV 咧， 係 可能係一部即係駐京機構嘅車，但我哋唔知佢係咩機構啦。 嗯， 即係唔係一部普通即係恐怖分子用襲擊用嘅車啦。 因為恐怖冇錯，因為恐怖如果佢真係要唔想俾人知嘅話，其實應該更越少車牌， 同埋 最好冇車牌。 唔係好似阿牛咁講咯，如果我係恐怖分子，我點解要揸架新字牌啫？我點解唔揸架京字牌啫？求鳩期都揾到價啦， 越買 架 啦， 買架 QQ 都係幾都係三萬兩萬係咪先？買得起 一萬八千幾啫， 咁同埋官方嘅報道又有啲嘢係好牽強嘅，即係譬如如果你根據翻央視嗰個講咧，就話呢班人咧。總共呢佢就講係有八個人嘅、,OK, 除咗死咗嗰三個之外，而家就仲有五個被拉啦。 五個被拉一 陣可以講下嗰班人嘅 ,OK, 咁、但係總共嗱簡單講呢央視嗰就係呢八個人嚟自三個家庭。咁喺九月就成立咗一個恐怖襲擊小組，籌咗40,000蚊人民幣作經費。咁呢個小組裏面呢有七個人呢係早到喺10月7號，即係10月初、 已經去北京 就已經咧嚟咗北京，就亦都咧揸住一架咧奔驰嘅 SUV， 奔驰嘅 SUV 就嚟到北京。咁然之後咧，另外一個人咧就係坐火車抵達嘅、 即係由阿的嗰度翻嚟。 嚇、咁所以即係點講咧？即係你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係咁樣嘅話，點樣講呢？即係早到去七號，點解七號你已經知道佢係入咗境、因為其實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北京嘅公安局呢其實已經係長期其實呢啲嘢佢有做 監控緊， 佢有監控啲新疆嘅就疆毒嘅人啊、或者仲有啲維吾爾族啊，即係總唔係漢族嘅人呢、其實佢係有監控嘅。咁、你點解嗰一日會唔係即係如果你話佢十月七號入咗境嘅？點解佢會係即係去到十一月去到10月28號先會犯案呢？同埋嗰個過程係好得意嘅，即係話你問即係睇翻所有嗰啲遊客嘅證供咧。嗱，而家首先就係而家國內呢單新聞完全係轉所有屏蔽曬㗎啦，冇得睇㗎啦。你如果喺啲討論區度咧，喺任何討論區，包括天涯嗰啲，你擺相上去咧，都會受警告噶啦，已經係完全就全部封閉曬啦。咁但係你好多，因為你呢個係遊客區嚟噶嘛，天安門嗰度，咁你好多遊客嗰啲喺外邊就其實就好多資料啦，譬如話你睇翻好多遊客個資料，譬如話包括而家死咗嗰、那個過咗身嗰個菲律賓家庭，即係其中嗰個媽咪過身啦，佢嗰啲受傷嘅親人都講嘅就係話，喂，見到嗰架車嚟一路響安㗎喎，佢撞緊人嗰時候一路響安㗎喎，咁你如果一個恐怖襲擊，其實 點樣提示呢？ 我做乜嘢要響安啫？ 即係大家都會聽到啲響安嘅聲，即係呢啲嘢係繁薄嘅，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問題都係繁薄嘅。 係，好似仲有係咯，因為見到好多網上面都有啲即係提出啲疑點啦，都係話咁即係話一幾個人揸住架都叫豪，即係雖然唔係好真係好貴咁，但都叫做算係豪車啦。 係 啦，咁拎住幾萬蚊喎，好似一家幾口去天安門送死，唔係啊化咁。 唔係，同埋佢後邊有人有。人發現係其實係有公安車追住呢架車嘅，咁嗰個係咪一個恐怖襲擊？嗰其實可能係扮，即係我哋而家唔知個真相，個真相可能係其實可能係扮緊一件案， 係 扮緊一件案， 係 扮緊件咩案呢？嗱，我哋不如休息一陣， 好啊， 翻嚟再即係繼續講下呢單嘢， 要 聽下歌先啦。Day that I began trying to love you, secrets I have kept, the nights I haven't slept, I've laughed until I've wept.Trying to love you, trying to love you. No one's come as close or gone so far. Trying to love you, lost and found myself in who you are. Trying to love you, so easy and so hard. Trying.Watch myself get stuck. I squandered all my luck. I've almost given up trying to love you. Trying to love you. Broke my heart, it's chipped away my pride.Every time I see that fault line slide,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trying to love you. Trying to love you.